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老伴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收听诵读小站。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马东的好好说话团队出品的一部作品，名字叫做《小学问：解决你的7种人生焦虑》。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做《玩王者荣耀也能学到自律之道》。这篇文章让我很受启发，我们常常在谈如何自律，可是面对游戏却经常把自律这件事儿抛在脑后了。这篇文章当中提到的及时反馈机制，也许就能帮助我们逐渐养成自律的习惯。书中这样写道，事实上，游戏行业是最善于运用及时的正向反馈这个原则的。拿最火爆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为例，它就把及时的激励做到了极致。你只要一登录上去，就会显示登录奖励，每天任务完成足够多，就可以领取金币和铭文。更不用说，在游戏过程中，你能够切实感受到自己的每一次操作都会给本局的结果带来重大影响。每一次攻击都会切实感受到敌方受到的伤害量，再加上什么第一滴血、三杀、五杀、MVP 这种极为刺激感官的标签，让你觉得自己仿佛战神附体，欲罢不能。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游戏玩起来没够，正事儿却做起来就头痛吧？根本的区别就是游戏里的及时反馈机制。所以，虽然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把学习变得像游戏那么刺激，但是的确可以有所借鉴，缩短从学习中得到奖励的反馈时间。还是拿背单词来说，这件事情之所以难以坚持，就是因为虽然谁都知道外语好是很值钱的，可是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单词上，效果却非常不明显。当下的努力和未来的付出之间间隔太大，以至于长期是在零反馈的情况下苦学。现代人谁又受得了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隐忍呢？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将每一个单词，至少是每一组单词的反馈时间缩短。有很多辅助学习的方式都是在贯彻这个原则，比如说把特定场景，诸如厨房、餐桌、书桌等地方的所有物品贴上英文标签，那你背下来这组单词，就马上可以用全英文来指称这个场景里的所有物品，是不是马上就有成就感了呢？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分享。也许养成自律有很多种办法，而不管这个办法如何，我们最终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自己能够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时间。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啊，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首先咱们来看看在亚洲的天气，主要就是像菲律宾，因为是在明天到后天受到山竹这个台风的影响，就是22号台风，因为它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强台风，然后到4号的时候离吕宋岛是最近的，所以啊那时候要出现8到10级的这样一个大风，会出现暴雨的这样天气，所以要去菲律宾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4号到5号，因为4号风最强，5号还有暴雨，这是一个时间点。另外一个呢，除了咱们这个亚洲之外，在大西洋上还有一个叫佛罗伦斯的一个飓风，在大西洋上他们编号叫飓风，实际上跟就是台风，咱们叫就是台风，这个名声叫不一样，它现在也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强飓风。那主要影响是在周末，就是周五到这个周六周日这几天啊，影响美国的东南部沿海这一带，这一带对于这个季节和那个地区来说，应该是五到这个周六周日这几天啊，影响美国的东南部沿海这一带，这一带对于这个季节和那个地区来说，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强度很强的这样一个飓风了，虽然它在登陆上会稍稍有所减弱，但会带来的狂风暴雨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去北美洲旅行的朋友要注意这样一个天气，那其他呢，像欧洲呢，还是天气呢总体来说比较平稳，像中欧这个未来有冷空气要过境，所以它这几天比较炎热的天气，所谓炎热也就是27、28度的天气啊，对那儿就算炎热了，也会这个降温降到20度上下，其他地方就是小雨啊或者晴阴的这样一个天气，基本天气还都算是不错。 谢谢李老师。那就是说刚才我们关注到的重点的部分就在于，一个是菲律宾在咱们假期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影响，另外就是北美那边在南部和东部的朋友，如果要去比如说某些著名的乐园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了。 对， 好的，谢谢李老师介绍。我们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城，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欢迎各位。今天环球旅行家又来到了每个周三，这是旅行规划师单元。规划师呢，这任务相当的繁重啊，每次要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他出行之前的计划、出行的线路，包括很多的时间点，以及要做好的各种准备。那今天我们的规划师究竟是谁呢？今天说一个特美的地方啊，我们要找的是特美的人。来，我们欢迎一下我的同事，我们的北京电台文学节目的编辑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张雅娇。 欢迎雅娇啊，雅娇一直是这个，我们怎么称呼她呢？我们在通常在工位那个我们的办公室里边叫他的时候叫他学问妹啊，学问妹，就是 文学编辑确实是很难做的哈，有好多好多知识要掌握，有好多东西要积累，要有积淀。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呢，你跟我们旅行节目真的是啊，天作之合呀。 过奖过奖。 你看，旅行是叫行这个万里路嘛，要读万卷书是吧？哎，你在这个方面做的是已经相当优秀了哈。 没有没有。 你上来先吹啊，吹晕了再说。今天旅行规划是我们非常荣幸能请到亚娇来跟我们来说说他旅行当中的那些故事。其实我要提到今天规划师这个工作呢，我刚才说确实挺繁重的。如果是做旅行机构的，有时候你要跟大家要讲怎么样来规划自己旅行的话啊，这个真是就事无巨细。 对， 好多好多方面都要准备。在家里边，如果你们通常跟家人旅行的话，谁做这个准备工作？ 我呀。 真的是这样啊？ 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因为我见过你先生， 对啊，就是他， 我觉得他特踏实。 他是一个不怎么管这些小事儿的人，就是他比如说会说我想去哪儿，然后他会跟我说你去给我订酒店，买机票，什么什么你都管，你负责，我只要住好吃好玩好就 OK。 你看我就是特踏实，怎么他都踏实。 嗨，所以我们家里的这些旅游之前的事儿，基本上都是我在就是出主意，包括我在订这个机票、酒店，就所有的事儿都是我来规划。 就是办事情的各个环节你来操作， 对对对对对。 但是方向上呢，你们会有就是一开始谁拿一个准主意，或者说俩人要商量， 要商量一下，商量一下，就是看看，一是看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时间长短，大概是几天，然后再看一下就是最近比较适合去哪个地方 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不要带小孩儿。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有孩子这个确实每次出门之前都得想这问题。 对对对，因为你带小孩和不带小孩是两种玩法，不一样。带小孩就需要舒适一点，可能就是找一个这个酒店设施比较好的，然后能待在酒店里就解决所有问题的。但如果你两个人出去玩呢，你可能就可以走一些比较远的路，然后或者有一些冒险的项目， 就比较疯呗。 对对对。 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 那通常如果说要去一个地方，谁提议比较多？谁第一个提出来我要想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还是我吧？还是我？ 还是你这儿啊？ 因为我平时也会比较关注一些这些， 关注我们节目，我知道。 哦，对对对，那当然，那当然，必须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你做的具体的工作多一些。 对对对， 是吧？但是在旅行过程中呢，他有没有分工说负责什么的？ 主要是负责背包。扛行李， 对， 抱孩子， 这些体力的工作都要他来做。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搭配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找到这个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对对对， 自己也舒服，对方也舒服。 对，因为首先我是一个比较不太放心让别人去做这些事儿的人。 我说 就是 这个。 对，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地方，我可能想住得很好，我想住在哪儿，住什么特色的酒店，这些我是有一定的想法的。但是如果我交给别人去办，我会觉得不太满意，然后你的这个旅游也会有一些遗憾。 完美主义者。 就比较累，比较累。 但是累是有收获的，每次在付出这么多之后，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或者一些特殊的一些旅行的主题，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那种满足感。据说你们在今年完成了一个小小的主题，我说小小的，其实对于亚娇本人来说，对于先生来讲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还好还好，今年是因为我们是相当于是在一起十周年，对对对。但是这次出去主要是因为我过生日。 都赶一块儿了。 对，都赶一块儿了。 这是你计划之中的事儿吧？ 也没有，就是正好是这个时间，他也有时间，我也有时间， 哦， 然后刚好是赶上我的生日，所以 一般生日在旅途当中过得还不多，对吧？ 对对对对对，肯定的。 透露一下，大概是在几月份的事儿？ 八月底。 刚刚过去。 对对对。 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旅行？是肯定是你提议的，对吧？ 对对对，我是因为念到这个很长时间了，我一直 十年前就说， 对对对，十年前就想好了，十年以后要去这地儿。 去的哪里啊？ 去的是莫干山。 莫干山。 对，莫干山。 你看，我就说学问妹啊，去的地方都是特有学问的地方。莫干山啊，我们一听说莫干山这个，熟悉的朋友去过的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听这名字，如果很多人跟我一样还没有到过这地方，满脑子都是过去学课文里面的东西。 莫 爷干江。 对对对对对，莫干山是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 说湖州啊，我觉得今天特遗憾，就是我身边的这位没来。我的搭档其实他跟湖州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虽然是江苏人， 嗯， 江苏的无锡和浙江的湖州是隔湖相望的。 哦，是吗？ 你看太湖啊，很有意思，它连接了好几个部分，好几个城市，甚至它把两个省，哎，从一个湖面上，你可以从这边 看到那边，哎呦， 湖面太大了，估计看不到。太湖确实很大，所以我说他要是今天来，他就可以跟你来讲一讲在湖的那边什么情 况。对对对， 因为湖州恰好是这边。对，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湖州的一个位置啊，它相当于在浙江的北部。 嗯， 其实要说你刚才说它属于湖州莫干山， 嗯， 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它离杭州特别近。 对，离杭州特别近， 是吧？ 对，从杭州坐高铁到莫干山只需要20分钟。 太方便了， 特别快， 太方便了， 嗯，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共享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从上海、从杭州自驾过去的，就好多车都是那边的，因为他们离得很近。 开车过去也不远， 开车过去不远，从杭州过去大概2个小时左右。 嗯嗯嗯，所以你们这趟去的时候走的路是从杭州这边进去的吗？ 没有，我们是直接从北京坐高铁过去的。 离这边更近一些。 对，因为 不用到杭州， 因为是德清，它是有高铁站的。 哦， 挺方便的。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 先到德清这边。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以为要从北京，比如飞到杭州，然后再从杭州机场再过去。 嗯， 但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它是有高铁的。对，高铁大概是5.5个小时左右。 嗯，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路途范围吧。 嗯嗯，这边你像浙江或者我们刚才说到像杭州啊，像湖州这边，原来去过吗？ 去过，去过杭州。嗯， 原来也是跟老公一块儿。 对，杭州我去过好几次了，已经 特别喜欢那边。 还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老是去杭州。我是初中的时候去过一次杭州， 嗯，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去过一次， 嗯， 然后度蜜月的时候去过一次，去过好多次了。 我们知道这个像杭州，包括刚才说的湖州啊，说的太湖，说的无锡啊，因为原因是无锡， 嗯。 这边这个吴越的文化氛围相当浓厚， 嗯， 就老是给人感觉到了那儿你就想起来春秋战国哈， 对， 想起来三国时候怎么怎么样， 乌龙软语， 这些印象，它是像关键词一样，它离不开你去的这些目的地。 嗯嗯， 所以我每次听袁一一说他们那儿的话，你虽然听不懂，因为觉得特别好听。 对， 然后他要给你唱一太湖美，呦，可美了。 对对对， 太湖你也是去过对吧？ 对，去过，他们那边的人说话确实是像唱歌似的。 对对对， 嗯， 而且说人杰地灵这个事情，确确实是这样吧， 嗯？ 你会发现那边就是出的这个名家特别多。 对，而且出美女啊。 出美女， 嗯， 那他今天不在， 哎， 夸。你让我说的德清，你刚才说到德清这两个字，德清就是湖州下面的一个县嘛， 嗯， 但这个县非常厉害啊。 对。 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这德清，你看出过一些什么样的人？ 嗯， 你比如说《游子吟》的这个作者孟郊， 哦， 德清人。然后我们知道红学的一个大家俞平伯先生是德清人。 哦， 然后还再说一个，就是当年我们老提说这个，我们这个当时元代的一个书画名家赵孟俯， 嗯， 赵孟俯的妻子管道生， 哦， 德清人。 哦，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名家啊，都是跟文章跟书画相关。 对。 所以一到那儿，你浸染的都是这种气息。 对，它风景比较优美秀丽，所以也就 能出这样的人才。 对， 徐文妹去这地方正好。当时想到说去莫干山是什么样的原因？ 莫干山是因为我知道那儿的民宿特别好，包括就是在这个网上啊，还有一些公号里面都会有一些推荐。 这个它是比较出名的是吗？ 对，因为莫干山是民宿的起源地，其实是。 哦。 所以它当地就是一些有特色的民宿特别多。 对，他做这个做的比较早。 对，做这个比较早，而且他那个当地的政府也比较支持这些民宿的发展， 嗯， 所以他那个民宿的这个数量很多， 嗯， 然后有特色的也很多。 嗯嗯。奔着这个目的，想要看看到底是不是公号里写那么好。 对对对。 到了这边，德清这边到了莫干山，什么样的感觉？跟北方你去的时候应该是八月底嘛？ 对，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夏天的这个时候， 嗯， 那边的景色还是有不同吗？ 那边就是很秀丽，确实是很秀丽， 嗯， 因为像北方的树一般都比较高， 嗯， 但是那个南方的树就都矮矮的， 嗯， 但是特别绿， 嗯， 就是它那边。德清县啊，虽然说是一个县城，但是它发展的特别好，它的那个县城里边的绿化率极高，就道路两边全是树，然后那个楼房也建得特别好，就是你确实是很秀丽，因为像北方的树一般都比较高，但是那个南方的树就都矮矮的，但是特别绿，就是它那边德清县啊，虽然说是一个县城，但是它发展的特别好，它的那个县城里边的绿化率极高， 就道路两边全是树、 嗯、 然后那个楼房也建得特别好，就是你看起来它像一个城市一样，就不像一个小 县城， 就不是我印象中的那种小县城。 咱们俩这个感觉一样的，就是北方很多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发展的时机不同，时长也不一样，然后有些地方呢可能机遇也不太一样。 嗯， 有说到县城，大部分的人感觉就是它稍微的规模要小啊， 对， 乱一点啊，或者说它其他的建设不如这个像几线城市哈、那么好。但是这个德清不得了的在于，我发现最近的德清的新闻很多。你比如说在今年的，举一个例子啊，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我国首颗以县域命名的卫星叫德清一号、 哦、 是发射了、 嗯、 成功发射了、 嗯、 所以你可想而知用一个县的名字来命名它是什么样的意味啊。而且在今年的11月份就是大概年底的时候、 嗯、 会有那个 世界地理大会， 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 嗯嗯、 这是你知道的还 是 老公告诉你的？ 是我去的时候我们包了一个车、 啊、 包了一个车，然后那个司机跟我们说的、 哦、 说11月份的时候这儿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 嗯。 我们说什么事儿呀？世界地理信息大会，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修路，因为到时候很多那个国家的政要元首都要在那里。 所以根本想象不到。 对， 所以你刚才一说这个去了德清，感觉用不像一个小县城。 对， 这一下就明白了，它真的是它的，我们刚才说了，机会好，然后 真是， 然后它建设的确确实实，从它的收入啊，从它的这个整个的城市 面貌，对，它规划的也 很 好。然后那个司机师傅还跟我们说，机场也快开了， 哦、 就机场已经建成了、 哦， 然后飞机马上就要通了。 对，那就这个地方发展很好。 对、 那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是不是莫干山也是他们觉得特别骄傲的，觉得游客特别多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山里的人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 哦这么叫的山里人， 山里的人，他们我们的那个司机师傅，他是一个就是原来是当兵的， 嗯， 他是军人，然后后来他是退伍以后，然后又回到他当地的那个家乡去， 嗯，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们说，他说我一辈子住山里，我住的太久了，然后我想去外面看一看，然后他你知道他是什么？就他们，我感觉他们的家庭条件还都挺好的， 嗯， 他说我想在广州那边买房子，我想看大海，就福建广州想在那边买房子。我说那你怎么不在当地买呀？他说当地有房子呀。然后聊着聊着又跟我们说啊，我们过几年也想开个民宿。然后我说你们家有地啊？有啊，怎么没有地？就感觉他们 是 那种 很富足， 对，很富足，很富足。而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也挺悠闲的。 太湖边上从来好像感觉上都是那个鱼米之乡的地方啊， 对， 在经济发展这方面没有问题， 对对对，好像是不愁生计，反正我感觉是。 刚才你提到这民宿，特别关心的就是你提到这些民宿跟你在公号里面看到的，它相似度高吗？你满意程度如何？ 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满意度90%以上吧。 嚯、 对，我觉得还 OK。 不是你这个完美主义者说90%以上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是真的，真的挺好的，真是挺好。我们住了两家民宿， 它是有什么特点吗？这些民宿？ 我们住的第一家民宿是建在半山坡上， 就是莫干山的 莫干山的半山坡 上、嗯。 对，就是你进到那个民宿里面，它有一个阳台，然后你从那个阳台望出去就是莫干山。就景色特别好、 哦、 然后外面有那个竹林、 嗯、 那个竹子特别高，然后看过去、那个、 这是北方没有办法达到的， 对，北方看不到，对，然后那个它那边的云也特别有特色、 嗯、 它是那种就成片成片的那种云，然后压在那个山顶上、 嗯、 景色很美， 滴滴、嗯、 对、 嗯、 然后第二家的那个民宿是它是一个网红民宿叫西坡， 嗯 啊，然后他是对叫，因为那个为什么叫西坡呢？我当时问了他们说是因为这个老板当时建的时候是建在莫干山的西边的山坡底下， 嗯， 然后就很随意说那就叫西坡吧， 哦、 就叫西坡。 你看，如果要建在相反的方向的话，就成苏轼了。 哎，对对对。然后这一家民宿是它的服务特别好，就是它在于原汁原味儿。 嗯， 他们的那个民宿都是根据当地的房屋改建的，不是新建的。 哦， 啊，就是在原来的这个房屋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做一些那个新的架构，然后里面的这个、 嗯、 就是内饰啊什么，它会再做一些新的改进。 嗯， 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西坡最贵的一个别墅。 嗯， 它那个别墅原来是一个猪圈。 别墅原来 是一个猪圈、 哦、 那个老板去的时候他说就是那个猪圈只剩下半堵墙了、 啊、 就是基本上都看不出是什么样了、 嗯、 然后他们就把它买下来，然后现在建成了他们那个西坡最贵的一个别墅。 最贵的 最贵的别墅，一个猪圈建成了一个别墅，然后他们在那个别墅里面， 化腐朽为神奇， 对，然后别墅里面就是还建了一个那种类似于壁炉一样的， 嗯， 然后壁炉它是做成了那种鸟巢的形状，因为他说就是去的时候就是那边就有一个鸟窝， 嗯， 然后他们就想保留那个原来的那个感觉嘛，所以他们都是站在特别远的地方，然后把那个泥啪啪啪扔上去，就是显得乱七八糟的那个鸟巢， 哦， 然后是一个小壁炉，然后大家可以坐在那儿围着吃东西啊，看电视啊什么的，嗯，还挺舒服的。 哎，就是他做的都是特别人性化的这种， 对对对， 还有设计特点， 嗯，对，很有设计特点，而且你住起来很舒服， 嗯， 就是你像住在自己家一样，因为他那个民宿嘛，它就是像那个别墅一样，一层是客厅，然后二层是房间，然后你进去以后会有阿姨来给你做饭。 嗯， 就是你说我要在别墅里吃，然后当地的阿姨就会带着那个食材过来， 嗯， 然后做好饭，她就喊你说下来吃饭了，你就像在家一样，就很舒服， 像一个大家一样。 对对对，嗯， 这种一般这个别墅一栋，它会有几家人会住，或者说能容纳多少人？ 一栋应该是有两到三间房吧。然后 你们会是其中的一个？ 对，我们会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如果你一家人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包一栋别墅。就这栋别墅里只有你们也是可以的 哦，也可以包一别墅， 可以包一栋。对， 这个价格在那边贵吗？ 贵，我觉得算贵的，我觉得算贵的，因为它不比 你们也是体验了不同的嘛，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它不比北京的那个就是周边的那些民宿便宜 哦， 嗯， 但是确实它风景是不一样的， 风景很好， 而且肯定是特别湿润的那种感觉。 嗯，对，它空气特别好，因为我是有过敏性鼻炎嘛， 哦， 然后我在这边就会不停的打喷嚏， 啊， 哦，但是我去那边一个喷嚏都没打。 过去就可能可以治疗一下。 哦，对，真的，我真的是觉得我特别奇怪，我说我怎么到这边一个喷嚏都没打？空气真的特别好， 嗯， 特别湿润，而且很舒服，它是山里边的那种空气嘛，有那个泥土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在那边遇到雨了吗？八月底的时候 遇到了， 有雨， 但是它雨都是阵雨， 嗯， 就下个十分钟就没了。然后就晴天， 嗯， 然后过一会儿再下一会儿，下个十分钟又停了。 听到这个，今天我的同事啊，我们的文学编辑雅娇正在给大家讲他的这一趟八月底的莫干山之旅。 嗯，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他交流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跟您取取经啊？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让你给大家稍微规划一下， 嗯， 究竟在那儿，你看住的地方咱们也找好了， 嗯， 空气又那么好， 嗯 嗯，这个天气也天公作美， 嗯， 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安排自己的出行？ 嗯， 我也想知道你们在每天要去哪些地方， 嗯， 走过了哪些可能要去计划好的那些目的地， 嗯， 下半时段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讲，好吧？ 嗯，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我的同事雅娇正在跟您讲述他的莫干山之旅，一会儿见。 是。 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同事，北京电台文学节目的编辑雅娇。欢迎雅娇。 大家好，我是雅娇。 嗯，徐文妹啊，在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她的旅行。刚才正在回顾前不久八月底的时候啊，雅娇应该是跟老公一起完成了一次莫干山之旅。说到这个莫干山，我刚才是确确实实是有很陌生的地方，只是对名字熟悉，对典故啊特别特别熟悉，但是对这个地方真的好陌生。但是今天一查这个资料发现，莫干山在这么多年以来火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的一些就是名山大川哈。 对对对， 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地方写到说，这个你看莫干山和其他的几个地方它形成了叫四大避暑胜地，其中像这个承德这算是一个，莫干山还有一个好像是叫鸡公山、 哦、 啊，也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这四个啊，你发现就是各不相同，而且在南方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认为比较热的地方，它占的这个名额还比较多。一般好像大家说到哦，对，我记得有江西的地方嘛， 哦， 这些地方是盛产火炉的地方， 对对对， 但是好像它也有很多山，确实是叫清凉胜地。 因为山里是早晚的这个温差比较大啊，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 在那儿感受到了吗？ 对，它是早晚比较凉快，然后是中午的时候很热。 你们在那儿大概遇到的是多少度的温度？最高啊，最低？ 大概最高，最高大概白天是30度吧。 白天只有 白天30度、嗯、然后晚上我没注意，但是反正觉得挺凉快的，因为我还得穿一个外套嘛、 嗯、 就是半袖外面还得加一件外套。 嗯， 嗯，大概八月底的时候。 你说的他们八月底的时候相当于咱们这个时候差不多了是吧？ 对对，应该没有这么冷，应该还没有这么冷、 嗯、 但是还挺凉快的，就是挺舒服的。 嗯嗯，尤其在山里头。 对对， 他的民宿我刚才看到很多图片的时候，我就跟雅娇说、嗯、我说好有特色，有好多看起来 都像是你在国外某些地方看到它那个就设计感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尤其有一些那个墙体，它做的一点都不像你看到的普通的外立面那个墙。 嗯， 它有的像那个大桥墩子一样， 对， 有的像那些小山洞一样。 对对对， 做的很漂亮。 还有的是那种纯玻璃面的，就是全景的那种窗户， 哦、 看外边的风景。 所以我就理解了你刚才为什么一直在提别墅，就真的是一栋一栋的别墅。 对对对，真的是 很有特色。而且我看到，在莫干山这边呢，他们在很多年前就提出来这样的就是民宿的一些理念， 嗯、 比如说。什么？我们原来讲叫农家乐， 嗯、 他们有相对的概念叫杨家乐。 杨家乐， 杨家乐， 嗯 啊、你们住的算是就是基本上都涵盖了吧？杨家乐加上农家乐的感觉， 应该还是偏杨家乐一点， 更洋气一点。 对对对。 那儿的食材新鲜吗？你们刚才说到这个吃饭的问题。 食材很好，就是我觉得这个阿姨可能是手艺比较好，要不然就是食材比较新鲜。 嗯、 反正我们吃的都很香。 嗯。 我们吃了那个山鸡汤。就是它是当地现杀的那个山鸡、 嗯、 然后和那个笋干一起炖着、 嗯、 那个汤特别鲜、 嗯、哼 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笋是特别有名的、 嗯、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可能不是那个吃笋的最好的季节、 嗯、 三四月份的时候是那个大量的笋就是出产的时候、 哦、 那个时候笋特别嫩、 嗯、 啊，特别好吃 春笋 对对对，春笋。 嗯， 我们这时候去就是吃的是晒干的那个笋干了，已经是、 嗯、 啊，当然味道也不错、 嗯， 但是那个据我们的那个司机师傅说，肯定是不如三四月。 应该是季节合适的时候再去。 对对对，然后包括还有他那个莫干湖里边的叫白鱼， 嗯 啊，那个白鱼是肉质特别的细腻， 嗯， 但是它刺儿多，就是不太好吃，你老得挑刺儿挑刺儿，但肉很好吃。 嗯， 然后还有这个 淡水的鱼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哈。 对对对、 嗯， 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红烧肉、 嗯、 黑猪肉啊、 嗯， 也是特产。算是、 嗯，而且我知道在那边其实大家都了解啊，说一到了这个江浙，一到了太湖边上， 嗯， 你就知道有些东西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的， 嗯， 比如说大闸蟹是吧？ 是的， 我们 是的。 马上就要告诉大家，本节目呢就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这是我们节目提供的奖品啊。 嗯， 你在那儿可能也能感受到这个湖鲜， 对， 美味， 对对对， 嗯 嗯。 通常说到一个地方以后，你吃的比较舒服了，住的也挺好了， 嗯， 你要看看你欣赏的这些地方，你要奔的那些目的地、 嗯、 究竟能不能给你带来更多收获、 嗯、 我刚才一直在说学文妹嘛，这个奔着莫干山去一定是还是寻找着某一种东西去的。 嗯， 莫干山这个名字其实对你肯定是有影响的， 对， 小的时候肯定是啊了解它的背后的故事。 那倒没有，小的时候没有了解，就是去之前了解了一下。 这个莫干山到了那儿之后能看到一些关于这个典故的一些痕迹。 有，因为它是这莫邪和干将铸剑的地方嘛、 嗯、 然后它那边是有一个叫剑池、 嗯、 就是。 哦，这个很有名啊，剑池。 对 对 对, 对, 对，剑池就是有他们两个的一个雕塑。 嗯， 然后它那个剑池其实是一个小瀑布。 嗯， 就是它上面的那个山泉水流下来，然后下面有一个池子、 嗯、 那个就叫剑池。 嗯， 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个小瀑布、 嗯、 就是你得就是下大概2000级台阶下到最下面。然后才能看到那个剑池。 这山很高是吗？ 山不高，山大概海拔应该是800多米吧、 哦、不高 不高，但是它那个就是到处都是台阶儿、 哦、 剑池的这个景区是一定要去爬台阶儿的。 哦， 嗯嗯， 这是一个朝圣的地方，膜拜一下。 它是就是在那个剑池那个入口的地方，然后就会有那个抬轿子的人、 嗯， 他就会问你，他说你要不要坐轿子。 轿子 就是 还是四川的滑杆啊， 人力的那个 抬你坐上去的那种， 抬你就椅子、 啊、 椅子，然后有两个人这么抬着你坐上去、 啊、我们叫滑杆 啊，叫滑杆是吧、 嗯、 哦，那我不知道。 不，当地可能不这么叫啊，当地可能跟我的叫法是不一样。 他们好像就说你们要不要坐，要不坐轿子，就这么说啊。然后 坐了吗？ 没坐，因为那个我老公他们说看我们这么年轻坐什么轿子。然后那个2000多级台阶嘛，反正爬下去爬上来一趟是挺累的 啊。 嗯， 但是看到的这个景色还是很美。 对，还不错，因为你江南嘛，就是风景很秀丽，然后有山有水、 嗯、 肯定是感觉还是不错的。 嗯, 嗯， 但是它整个的这个莫干山景区里面很大， 嗯， 就你靠走是走不完的。 那你们通是用什么方式？ 我们是包了一辆车， 包了一辆车，然后它是在景区和景区之间，它会开车带你过去。 哦， 因为它里面分很多地方，比如说剑池是一个景区， 嗯， 然后这个芦花荡公园是一个景区， 嗯， 然后还有这个大坑是一个景区，就这些景区之间都挺远的，你得坐车过去。 名字就叫大坑是吧？ 就叫大坑，大坑景区，大坑景区也是要爬山的。 这些里面，你最喜欢哪个地方？ 我觉得大坑景区还不错，因为大坑景区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爬山的过程，然后它中间会有一些索桥，然后有一些那个它叫什么怪石角，反正就是风景很不一样。 嗯， 然后你走那么一趟下来，我是觉得可以健身啦，就是 当徒步的， 对对对，爬爬山健健身还是挺好，而且空气也很好。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还下点小雨，很舒服。 嗯嗯，湿润的空气在山里头确实是能让人感觉到，就是跟你在城市里面完全不同那种。 对对对，然后那个莫干山，因为还是很多名人的那个别墅都在那儿。那边有一个， 他们都在那儿住啊。 对对对，那边有一个皇后饭店，是毛泽东当年下榻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蒋介石的官邸在那边。然后包括当年那个杜月笙、张啸林他们的那个别墅公馆都在那边。 民国时期 有 好多这样的， 对，都在那边，因为那边 他们下榻的地方。 对，因为离上海很近嘛，所以 对对对对，所以你就知道从城市来，这不是现在才有的这种习惯哈。 对， 这是早就有人探出来这条路了。 对对对， 我们提到庐山也是这种感觉。 是 吧？ 是，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让你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回顾和帮助大家来设计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来走可能更合适一些？我想，可能每一趟当中也会有自己的遗憾啊。 嗯嗯。 如果让你来帮大家以你的这一趟为一个基准的话，你觉得几天时间合适？我们该怎么走？从北京开始，我们来说说这趟旅程怎么样规划？ 我觉得一共3天时间应该差不多， 一个周末就够了吗？ 对，一个周末就够，然后周五可以请一天假。 周五是要站整个一天的是吧？ 对，因为周五你过去要5.5个小时嘛，然后从北京到德清县是有一趟早上7点多的动车。 你是从北京南吗？ 北京南站， 北京南站 高铁坐过去，然后到当地大概是12:50左右。 嗯， 然后你从这个高铁站到那个莫干山里面，大概还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 哦，这个是坐你们 包的车， 包那车， 包了一个车， 提前约好的。 就是，对，因为你订好民宿以后，他就会给你这个师傅的联系方式，然后你直接让他过来接你就可以。 嗯， 然后这个过去以后，因为当地的民宿都是2点以后才让你入住嘛， 嗯， 所以这个时间刚刚好，你正好那个到了以后是2点，然后你就可以办入住，办入住以后，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挺累的嘛，因为你起一大早坐火车过去，我们下午就是，对，睡了一觉，挺舒服的， 在山里先睡一觉， 对对，睡了一觉，然后出来以后，我们就在那个民宿的周边逛了逛， 嗯， 然后他那个民宿里面还有一个游泳池。然后还有这个泡温泉和汗蒸的地方，反正我们就当， 这么全呢， 对对对，反正当天就在那里边玩了一下， 嗯， 然后 当酒店里边就度过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天也不用起太早，因为那个莫干山景区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逛完， 嗯， 所以我们第二天大概是9点起床， 啊，对，你们有车，所以就方便， 对，然后吃早饭，然后让那个师傅过来接我们，接我们以后进了那个景区，景区的门票是。第二天就是9月份了嘛，因为我是8月底去的，然后他7-8两个月旺季的门票是100块钱一个人，然后9月份是80，便宜二十。 你太会玩了， 对， 刚好这个时间， 对，刚好是这样，对。然后那个他当地的那个师傅是免费的，他们是不收钱的。然后进去以后，他是先带我们去了大坑景区嘛，大坑景区你大概就是进去以后再出来需要1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然后回到车上我们就去吃饭了，就大概也就是午饭的点了嘛，然后在那个景区里面吃了一顿以后，下午就是去那个剑池，然后芦花荡景区就是看那个蒋介石的官邸，然后皇后饭店看这个毛泽东的下榻处，他现在正好是在好像是在整修，所以我们就是在外面看 了 一眼啊，然后这些都看完以后，我们从那个山上就下来以后，然后到那个莫干山镇，莫干山镇也是建的挺有特色的，它是有一个莫干山站，莫干山火车站，就是大概在民国的时候建成的，然后它是恢复了当时的一个那个原貌吧，类似于你可以在那儿拍照，然后就是挺复古的一个那个街，有一条街它那个镇上，然后在那儿大概玩了一下，然后4点左右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二家民宿，我们不是住了两家吗？ 头一天晚上是在第一家， 对，头一天晚上在 第一家，贵 的 是吧？ 第一家是贵一点啊，就在半山坡上的那家民宿， 对对对，西坡， 不是西坡是第二家， 西坡是第二家， 西坡是第二家，回到第二家民宿西坡，然后 大概休息了一会儿就该吃晚饭了嘛，然后阿姨就过来给我们做饭吃，在别墅里吃的。然后吃完以后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干，就周围溜达溜达看一看，然后在那边睡得都很早，因为他那个别墅里没有电视，然后 山里好像大家一般都会早一点， 都会早一点。然后他没有电视，但是有 WiFi 啊，你可以稍微玩一会儿手机。但是也就困得很早，因为你那一天都在爬山啊，什么体力消耗很大。然后就睡了，睡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是骑了一个那个电动摩托车。然后因为他那边有一个裸心堡，应该大家比较清楚，他是当时拍那个爸爸回来了，就在那个裸心堡拍的。 哦，拍摄地。 对，就在莫干山里面，它是一个那种欧式的那种古堡。然后我们是说想上去看一下那个，然后我们就骑着那个电动摩托车。 就是虽然孩子没来，但是爸爸回来了。 对，顺着那个山道就一直绕上去。然后他那个裸心堡进去还挺严格的，就是你得是在那儿住宿，或者是你要去用餐，但是你要提前预约嘛。所以我们也没有进去， 还挺火的， 就 是 在那儿，对，很火，很火，很火。然后我们在那儿溜达了一下，然后下来以后就吃午饭嘛。午饭吃完，然后这就周日了嘛，第三天。然后下午有一趟4:30的火车回北京南。 哦，4:30就要从火车站出发了。 对，4:30从火车站出发，然后到了北京大概是9:30-10:00的样子吧。 也就是说，听到这个就绝对时长，在那儿待的时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长。 对，在那儿大概2天吧，满打满算。 因为你到了第三天的4:00就已经从德清出发了。 对对对。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那个当地还有一个叫下渚湖的地方，也是一个4A 级的景区。 好像那个渚就源头渚那个渚是吧？ 对对对，就一个三点水一个渚。然后它是在那个在那个德清县里边，就是要下了山以后再往县里面走一点。然后我们是没时间去了，据说那儿也是挺不错的。 你本来计划当中是？ 计划当中也没有那个，因为我们终于得回来。 对 对对，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一趟那儿，也挺不错。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有些许的小小的那个遗憾在那儿留着， 对对， 勾着你下一次， 可以下次再去。 你愿意下次再去吗？ 可以，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带孩子去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住在裸心堡或者裸心谷，因为裸心堡里面它是就是你待在里面不用出来，它一整套都给你安排好，有游泳、 带孩子方便、 射箭、骑马，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它还有英式下午茶什么的，就很多这些东西，小孩在里面很舒服。 其实有的时候想起来这个，你看怎么过10周年啊，很多种方法是吧？你远涉重洋也可以， 对， 你也可以找一个近的地方，一个周末。其实要的就是一个心情。 对， 我刚才问雅娇，我说带孩子没有，他说没有，这趟没有带孩子，觉得轻松了很多。 是的是的， 但是确实也觉得对孩子亏欠着，下次 是下次吧， 给他补上。 对， 谢谢雅娇，今天旅行规划师完成的很不错啊，为我们来规划了一条到德清到莫干山的旅游的路线。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在一个周末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 对， 谢谢雅娇，谢谢学妹。 谢谢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我是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一会儿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